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 是意外，他说 是意外。我说我爱上了你，你看长出果树，这次结出了果 他一切的错，也许我太过

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 一次一次像穿梭旧时光， 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，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 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 背， 遇上，雌雄本来就该遇上，雌雄本来就该遇敢敢遇敢敢遇敢敢遇敢敢遇敢敢遇敢敢遇敢上。单纯的世界也会让人懵懂，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，梦想里一起追踪，有地方似归踪，化作满天星，虚化苍穹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两颗心动不完。当你感到寂寞，你

我们前世